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可惜啦，阿土伯咧就真系又系 头痛、 倦勤啦，咁样样。咁啊，通常咧，你见佢咧就喺城寨咧，即、就、系、是、勤力嘅时候咧，连续做两个礼拜啦，系咪？ 顶唔顺？ 咁呢边都会系即系抽翻抽一日。 喂，你咁暗水头痛，即系佢即系讲到头痛啊？ 唔系，咁啊，大佬即系咁，佢又吓，即系又忙啦，系嘛，生意又多啦，咁佢讲真即系。人啊，梗系有极限嘅，其实就系、 是， 系啦，咁啊，系嘛，咁啊，今日就我哋就揾到阿柳 Sir 上嚟。 我摄咗个镜头啫， 系啊， 因为我系唔知道即系讲乜嘅。 咁啊，喂，有阿柳 Sir 喺度，咁当然好啦。咁啊，因为其实我哋都即系有好多嘢，即系都啱阿柳 Sir 讲啦，即系 希望 就呢个特金会啊， 特金会， 即系呢一个咧，就呢个中美嘅贸易谈判啊，即系而家进展嘅情况啊。咁啊，今日我哋收到好多消息啦，咁就系、是、其实主要咧就系、是、今日咧晏昼嘅时候我见到中午啊，就嗱，琴日特金会咧就即系衰咗啦，系嘛？点样衰咗咧？不如我哋即系睇翻嗰个即系动新闻去 recap 下啦吓。 北韩要求全解制裁足招，特金会2.0无果。 I think very importantly, the relationship is, you know, just very strong. And when you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a lot of good things happen. 好啊，不过踏入美朝峰会第二日。特朗普同金正恩星期四先傾咗半日咋，到下昼两点半左右就突然提早离场，我按原定计划一齐食晏。特朗普唔够一个钟之后，翻到下榻嘅 JW 容銀豪酒店开记招，证实今次冇同金正恩签署任何协议。 It's a process and it's moving along, but we just felt it wasn't appropriate to sign an agreement today. Basically, they wanted the sanctions lifted. They were willing to denuke a large portion of.The areas that we wanted, but we couldn't give up all of the sanctions for that. 不過就強調，即使傾唔埋攣，都冇反台嘅。 We shook hands. The relationship was very warm, and when we walked away, it was a very friendly walk. Chairman Kim promised me last night, is regardless, he's not going to do testing of rockets and nuclear. Not going to do testing. So, you know, I trust him, and I take him at his word. I hope that's true. Was hopeful that we would. We asked him to do more. He was unprepared to do that. But I'm still optimistic. Pompeo 话希望美朝双方未来几个星期可以继续合力解决分歧，最终达至北韩无核化，但未约定举行下次峰会。记者会一完就启程翻美国啦。越南外交部就话金正恩会按原定计划访问越南两日。北韩嘅副外相喺会后已经即刻带领代表团过中国。对于今次峰会冇结果。虽然每次金正恩曾经话过对峰会有信心啊，仲同记者讲过话如果唔准无核化就唔会嚟越南。不过睇翻北韩官媒近日虽然大力报道峰会嘅消息，但就对无核化只字不提，而其实细心留意下特朗普嘅言论。 Speed is not that important to me. Again, I am in no rush. 而此为韩内宣言泡汤，一早埋下伏线噶。 OK 啊， 嗱咁啊，琴日咧，即系其实都发生咗几多事噶，即系喺呢个特金会咧，即系完咗之后吓，即系其实你见到即系美国嘅同一时间咧，咁啊见到 Michael Cohen 啊，佢前呢、這个即系呢个助理啦，系嘛，即系律师啦，咁啊即系其实又出席呢啲咁嘅听证会，就爆佢以前嗰啲嘢系嘛，就话你系即系就话你系骗子嚟嘅，系呢一个老千嚟嘅，系嘛，更加系种族主义者嚟嘅，咁即系嗱。 我見到就CNN 啊嗰啲係即係鋪天蓋地咁樣報，咁甚至乎咧講到話咧，即係喺晏晝嘅記者會啦，即係當有記者問及呢一單嘢嘅時候啦， 特朗普啲 咁我選擇就唔理啊，甚至乎啊粗暴對待呢啲記者啊， 慣咗㗎啦佢 啊，你見到即係 CNN 就係咁樣樣啦。咁但係你就當然啦，即係你對於外界嚟講，即係喺中午嘅時間突然間知道就係話飯都食唔成係嘛，甚至乎係冇協議。咁你好自然而然咧，就覺得呢個係特朗普嘅外交挫敗啦，係嘛？你哋會唔會咁樣諗先？ 唔係、啊，我真係唔係咁諗，我覺得絕對合理喎、啊，自己。 阿龍咧？ 喂，大佬，佢兩個本身要求嘅嘢根本就講唔埋攣嘅，好正常啊。 我咁睇啦，曹總啊，阿龍，我自己覺得我講先啦，因為我覺得其實就特朗普咧係純粹咧係做戲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家如果記得猶然記得咧，喺新加坡傾呢一個嘅特金會嘅時候咧，第一次見面啦，特朗普係無比興奮噶嘛，去到傾啊嘛，跟住就對大家咧簽咗四項協議出翻嚟嘅，咁但係簽完四項協議咧，佢喺總統專機未落機落到美國嘅時候咧，就已經俾人係揶揄啊，即係話佢係唔識政治，因為佢係完全冇同金正恩咧攞到個時間表路線圖啊，究竟幾時啊係可以將呢個無核化咧徹底做到呢個無核化？因為大家記得嗰、那個講嗰個技術咧，就係同伊朗點解傾個無核化呢度講咁耐咧？因為實際上核子彈呢樣嘢咧要銷毀咧。系好多年嘅，即系可能话，喂，就算我核弹头拆咗出嚟咧，然后点样可以俾联合国咧，大家去睇呢啲核武器里面嘅有元素去销毁咧，可能系十年嘅时间嘅。咁所以系应该有一个时间表路线图嘅。咁所以咧，特朗普当时就觉得，喂 ，excellent， 好开心见到金正恩啦，大家而家我哋将来咧，我就可以攞到诺贝尔和平奖啦。咁喂，当然啦，其实金正恩系因为有一个即系经济改革嘅期望，咁所以而家就选择。就同美國咧簽和議啊嘛，咁但係當然佢就想唔攞個經濟嘅制裁啊嘛，咁但係特朗普上次衰咗之後咧，今次佢去越南咧，其實金正恩嘅目的都唔係去越南，即係見佢噶，佢睇下點樣將來咧 點樣 改革抄 點樣越式改革， 越式改革抄呢一個嘅越南呢個改革啊嘛， 即係唔好淨係睇即係大陸嗰套啦。 咁所以特朗普一見到啊金正恩就同佢講 boy。即系你将来就会有钱嘅，佢要做 boy 啊，系啊， 唔系我嗱，即系呢个系礼拜三嗰晚嘅事啦。礼拜三即系大家见记者嘅时候咧，即系特朗普又喺度，即系吓，好似呢个车公话斋啊，画饼将来咧，就系咪见香咧，系嘛，即系喺度画饼俾佢睇啦，系嘛，话你好大 potential 啊，系嘛，嗰啲咁嘅嘢啊， 即系好有钱嘅定 系啦，将会好有钱啊，乜乜物物啊，咁样，我见到当其时咧，你见到金正恩嘅笑容好诡异 嘅，系啊， 佢系好轻蔑咁样笑一嘢。而佢笑完一嘢之后咧，即系你见到佢表情，哇，好似喺度心谂，大佬你又讲呢啲，即系你知道其实双方之前咧需要啲乜嘢咧，其实大家都好清楚，即系而。即係我諗金正恩你都好，我諗佢應該好後悔啦。好似上次咁樣，其實佢冇要求一個相應嘅制裁啦，而今次亦都冇俾到啲乜嘢啦。其實 唔係佢要求嗰樣嘢，其實就係講緊完全放棄制裁，只不過係金正恩咧，佢係諗住本小利大咁樣，就係放棄現有嘅核發展計劃。咁喺即係 Donald Trump 或者成個美國嘅即係整個政策嗰度，喂，你淨係做現有嘅嗰個放棄，咁而唔係完全。棄核嘅時候，點解我要無條件嘅咁樣，即係完全放棄個制裁先？ 阿龍，你講呢個就係Donald Trump 嘅 version。Donald Trump 佢自己喺嗰個記者會裏邊嘅 version 咧，佢自己有咁講嘅，就係話我哋只係即係佢一早都講過，佢唔急噶嘛，係咪？係 啊。 佢唔急嘅意思大概就係咁講啦，係嘛？即係嗱，你即係你起碼零邊核設施，零邊嗰、那個即係呢個核電站，你搞啲核原料咧，咁嗰個咧你要拆咗佢先。佢就要求呢樣嘢，係嘛？咁你做到呢樣嘢嘅話咧，咁我就同聯合國講啦，就會解除你一啲部分嘅制裁啦，係嘛？即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即係呢個就係特朗普嘅講法。咁特朗普嘅咁講法就係唔係？咁金正恩獅子都開大口喎，佢話要求撤銷全部制裁。咁即係當然你見到Donald Trump 喺嗰個即係記者會嗰度講，佢有一句説話咧係好堪玩味，就係 We know every inch of that country。你哋國家裏面任何嘢我都知道曬，你唔好旨意瞞到我。其實呢個就係佢 understatement。你唔好旨意瞞到我就係 understatement。亦都之後有啲報道就咁講啦，就係話其實咧 即係唔係或者咁講啊，即係琴晚即係去到深夜時分，即係呢個凌晨時分咧，就呢、這個北韓嘅外長就喺度講啊嘛，特朗普講嘅嘢唔啱嘅。 我冇要求到全部。 係啊，我冇要求全部，只不過咧，其實我哋要求咧，即係涉及民生嘅嘢咧，就解除制裁嘅。 但其實好難定義咩叫涉及民生嘅嘢，呢下先有問題啊嘛。 講啦，大佬啊！ 總之成件事就係特朗普根本冇諗過去簽協議，我同你講，純粹攞翻個威。 呢個亦都係講法之一啦。 即係如果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就係其實金正恩佢去北韓就係睇北韓佢而家點樣發展佢嘅經濟先係個 越南 關鍵啊嘛。係啊，去越南。 首先咧，我好相信咧，特朗普咧講一句説話係真嘅。佢你一句説話就係咁講，就話我唔急於。就要求呢一個金正恩就撤除所有嘅呢啲咁樣嘅即係起碼去核化啦，係咪？咁但係佢急於啲乜嘢咧？呢個先緊要啊嘛，係嘛？即係我覺得佢急於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佢而家想同中國做一個大雕啦。所以嗰部棋先係重要嘅。 咁講都未講過，都未傾掂，未簽咗一個協議，咁點會同金正恩簽咗先？ 咁所以咧 個次序係錯咗。 你見到即係特朗普佢自己本身喺記者會度講啦，就係、是、話喂。You always need to 唔係你即係你永遠你都要準備 walk out 嘅喎、哦，你 you always prepare to work 係嘛 walk 係嘛，佢永遠都要準備 walk out 嘅喎、哦。咁如果佢之後咁講啊嘛，如果中國嚇、啊、將來我同佢即係簽嘅時候，我都會準備咁樣做㗎，係、嘛？只要嗰樣嘢我唔滿意嘅話，就會咁樣做啦。呢、這個就好簡單啦。咁而正正喺呢一段時間期間咧，其實就係雖然你話見到即係特朗普喺度即係專注緊呢個特金會啦，呢、這個中國貿易談判似乎暫告一段落啦，係嘛？咁、但你見到就係、是、你後下面嗰啲大將啊，譬如呢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啊，咁佢出席眾議會嘅一個籌款委員會嘅時候啦，聽證會嘅時候咧，佢都交代過。第一，即係佢講得好清楚嘅，你而家仲係諗住咧，即係你諗住同我買嘢。buy the way out 嘅話咧，即係你咁樣用12,000億嚟收買美國嘅話，係遠遠唔夠嘛，係嘛？而其實即係呢個民主黨同埋佢自己本身共和黨入邊嘅一啲鷹派，其實都俾壓力佢啊嘛，係嘛？你唔可以輕易去即係放過中國啊！喂，咁講真，呢個果係你種落嚟嘅，因為你以前你點樣話奧巴馬？喂，你話你唔怪中國啊嘛？你怪我前任啊嘛，係嘛？你怪奧巴馬，怪呢個小布殊，怪克林頓呢啲人啊嘛，全部做唔 Q 到嘢啊嘛，搞到要我出手啊嘛。 唔係咁，而事實上，你如果縱觀翻歷史入邊嘅話，喂，奧巴馬或者克林頓民主黨嘅總統，的確係對中國相對軟弱。 咁呢個當然係啦，正正就係因為你講到咁大啊。咁我咪俾翻啲壓力你咯，係嘛？你唔好諗住，喂，即係你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係嘛？你鬧鬧咗自己有先，然之後咧就到呢個中國咁客氣，咁變咗就係你過往係嘛？你嘅政敵啊，而家俾翻啲壓力你，係嘛？即係呢、這個你見到就係、嗱，你好嚇，即係呢個眾議院同埋呢一個參眾兩院啦嘅議長咧，你見到就今日好客氣嘅，即係 Nancy Pelosi 啊，同埋嗰個叫做 西同埋 呢一個嗰、那個叫咩名啊？嗰、那個德國名佢有啊，即係呢一個參議院個院長啊，都喺度讚佢噶嘛，讚佢今次即係對呢一個金正恩咧就冇輕易放手啊，唔會輕易妥協啊嘛。其實呢句説話後面就 冇咁嘅必要啊嘛。 呢句説話後面就其實等於就其實就睇下你。之後對中國係咪可以更強硬咯？ 都係放手噶啦，而家對中國嘅問題，我覺得已經放咗手咯。 嚇、 啊，射咗啦，譚業主簽500頁紙。 咁但係就咁講喎，即係你要睇下喎，即係我覺得壓力咧，個外交壓力咧，對於習近平嚟講係大嘅。而確實嚟講咧，即係如果你淨係講經濟而家目前嗰個狀況嚟講啦，而家習近平嗰個 body language 係似係願意去跪低嘅，點解咧？嗱，第一樣嘢，如果佢真係唔肯跪嘅，你喺呢一個中美貿易談判入面，你點樣去交代嗰個結構改革咧？咁你起碼喺即係兩會之前咧，你起碼個四中全會交代冇，佢做嘅嘢係啲乜嘢咧？係咁開會啦，係咁開政治局會議啦，上個月就喺度開呢啲咁嘅諸侯大會啦，就召集各方嘅即係啲諸侯勢力過嚟同你講啊，就係、要防範灰犀牛黑天鵝啊，即係跟住仲有即係啲顏色革命啊呢啲咁嘅嘢啦，然之後就同你講要搞黨建啦，啊邊個咧就學即係呢個習近平思想講得唔夠好嘅話咧，唔夠帶頭咧就會嚴懲啊嘛，係嘛講呢啲咁嘅嘢啊嘛。咁你讲啲咁嘅嘢，而唔讲中美贸易谈判当前嘅大势，同埋你之后嘅改革嘅话，其实意味咗啲乜嘢？意味咗其实，喂，我之后点讲咧？你唔好夹我。总之咧，我系永远系对的， 咁即係佢好可能好可能真係會貴㗎喎。 貴咗。 而貴嘅時候你唔可以說不，即係等於一個人撲完街之後、就喺度就喺度周圍望。 你唔好笑， 唔好笑啊。 唔好笑我啊。 唔好笑我啊。係咪我係大佬嚟㗎，我撲街你做咩笑啊。 但係真正嘅問題就係、喂，大家都知道你而家中國咁嘅狀況係你冇得唔貴，但係問題個貴成點樣啫嘛？ 咁啊，確實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五體投地啊，又係貴，你只不過兩個膝頭哥落咗地又係貴， 而即係最尖鋭嗰樣嘢咧，係令到咧，即係一定會令到諸侯反面嗰樣嘢咧，其實就係國企改革你點樣搞嘛？國企改革好難搞一樣嘢，就係你就算你國企改革咧，你唔補貼都，你繼續補貼都好啊。 唔補貼， 你就算繼續補貼， 而家唔補貼嘅就係、是、準備補貼嘅。 如果 寫喺協議裏邊㗎，寫喺協議裏邊。 如果你真係準備撤銷或者慢慢撤退嘅補貼嘅話，你咁咪撲街啦！你之前講嗰啲咩咧？做大做優做強咧，你又自打嘴巴係咪？咁啊，跟住咧，即係你。嗰、那個因為牽涉到真正嘅勢力啊嘛，咁你點樣對你紅二代交代咧？ 牽涉真正嘅競爭，我哋點競爭啫？ 你諗下， 國家照顧先可以極勁贏嘅嘛？ 講真，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喺習近平係嘛，佢喺十八大以嚟之後咧，其實佢得一個權力基礎啫嘛。你得罪咗呢啲咁樣嘅即係團派啊、上海幫啊，其實你唯一權力基礎就係紅二代啫嘛。咁你而家你即係嗰啲 其實紅二代都唔妥佢，你諗下陳小佬點樣死先？ 相對啦，相對。对啦，系嘛？咁但系点解即系都仲会未敢出声咧？就系、是、因为个既得利益仲喺度啊嘛。但系当如果唯一嘅既得利益呢、這个所谓嘅压舱石都不错，即系都不复存在嘅时候，就真系同你反面噶咯。揾你又同你点，即系就喺度同你作反噶咯呢样嘢。系咪先？即系呢个好简单嘅道理啊！所以而家咪要就揿住你个把口咯，系咪？要你学呢个学习强国 app 咯，系咪？要你学习习近平思想咯，要坚持党领导一切咯，咪就系咁样啫嘛！我觉得系，而我觉得两会好尴尬，因为听日就开会。 听日开冇错， 嗯， 系啊，跟住三号，跟住五号人埋咯。 你谂下啦， 嚟紧又嚟 出嚟交工作报告嗰个边个？李克强嚟嘅，李克强咧俾人架空咗嘅， 点交啦？ 你交代啲乜嘢咧？你讲啲咩工作部？而且喂，李克强似乎对于而家眼下经济政策咧，似乎都唔系好妥噶。即系佢之前佢即系佢都喺度反对咯，大佬，即系你而家你放太过剩，系嘛？你而家变咗好似好多咧一啲即系不寻常嘅一啲即系一啲套利交易，即系你而家你借咗啲钱，出啲钱咧，你唔系咧就喺度搞经济噶。而另一方面，我哋见到嘅数据好简单就系、是。喂，连续六个月啦，即系一月底，至到一月底，连续六个月啦，嗰个人民币嘅外汇占款系六年跌啊！即系话你而家啲外资系咁走嘛，咁、所以你个经济大势，你中国一定系惊噶，你习近平都系惊，因为其实讲真，你一连串噶嘛，你讲你灰犀牛，灰犀牛嘅意思其实讲几样嘢啫，人民币啦。人民幣嘅泡沫啦，同埋房地產嘅泡沫啦，你嗰四百幾萬億嘅呢個房地產嘅總值啦，同埋就係你個內債嘛，係嘛？喂，呢三樣嘢都環環相扣嘅喎，其實係。 喂，但係你最更重要嗰一樣嘢，佢係而家係用緊放貸呢一樣嘢喺度撐住個幣值，而你本身人民幣裏邊嗰個外匯嗰個成分已經越嚟越低啊嘛。 係啊，咁所以你而家你，但你又竟然應承人哋美國啦。你係會穩定人民幣，你但你個經濟基礎根本就係支撐唔到你而家嘅人民幣嘅幣值噶嘛。 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喂你而家中國同埋美國係真正準備緊長期戰爭啊嘛。你美國準備緊長期戰爭嘅時候，而見你中國而家勢弱跪低嗰陣時，咁梗係要你撐住人民幣嗰個幣值，咁然後我可以攞翻個鎖匙押金咯。即係咁而你中國而家今時今日就係話喂你要撐住個幣值，喂但問題喂而家經濟咁樣下行落去，喂而家。得咩地方可以走數啫？其實就係香港。你講任何一樣嘢都係黐住緊我哋個荷包嘅。 所以而家大灣區點解咁即係 咁重要？ 咁重要？ 點解要香港發債？ 大灣區啊，你都唔好搞笑啊！即係你陳茂波啦，而家今年就等480億走去搞創科啊嘛，係嘛？而家邊個叫你抌錢出嚟啫？喂，確實啦，即係而家係叫你就算係創科嘅角色，你都係幫創科融資嘅啫。點為之融資啊，大佬？即係你咪香港上市咯，你咪搞嗰個創科板咁樣樣咯。 咪撳住一樣嘢，創科嘅地區佢喺河套地區嗰度。 舊年等咗500億嚟搞創科啊嘛，喺呢個河套嗰度，你而家去咗邊啦？ 唔係，咁佢哋係真正會真做嘅，因為你成個河套嗰個創科係俾深圳嘅企業落嚟，咁然後 呢、這個就咪幫人作嫁衣裳咯， 借屍還魂啊嘛。 呢、這個就係幫人作嫁衣裳咯。 喂，你最簡單一樣嘢，喂其實。 你讲紧咩？帮人作假衣裳又好，帮人偷技术都好。喂，咁即系香港系独立关税区嘅时候，喂，你最简单，其实你讲紧 iPhone 又好，嗰啲咁嘅 PS4 都好。喂，喺大陆嚟讲，某程度上系战略物资嚟噶嘛，系禁运噶嘛。嗯、你唔利用香港唯一一个价值揸进佢，咁你可以点样啫？ 系、哎、啊，即系你谂下啦，即系当年啊，伊拉克啊，仲系呢一个阿萨达姆当政嘅时候咧，嗰啲咩 PS2 咧唔俾运过去啊，而好似佢 PS2， 佢竟然佢可以攞嚟做咧呢啲咁嘅系咪超即系呢啲军用电脑啊系嘛？ 唔系电应该咁讲，佢系做飞弹里边嗰个定位同埋水平仪咁。其实去到 PS4 嗰样嘢，嗰、那个精准度系更加提高咗好多噶啦。咁所以点解你讲紧咩？连电话，连讲紧嗰啲咩 PS2、PS4 都系战略物资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啊嘛。 系啊，呢个好大镬啊，呢个系。咁啊，所以咧就 冇嘅。其实你再讲翻落去北韩金仔正因为睇到呢一样嘢嗰阵时即使达唔到协议，佢都咁开心。个原因就系见到喂你而家中国都走紧资噶嘛，而且越南其实就系话喂当你中国当年嗰啲厂佬咧，佢嗰、那个即系见到大陆个人工慢慢升嗰阵时咪将啲工厂第一时间搬落越南咯。咁、搬到咁上下，而家系讲紧连越南佢自己本身都接唔晒啲生意啊。 柳 Sir， 你頭先講話咩啦？即係準備啦，即係其實國企啦就會即係你又減即係你減放水喎， 補貼噶啦，唔係因為 即係嗰度點樣？ 唔係我覺得成個協議最大關鍵就係、我哋轉頭睇，因為其實中國咧喺今個年咧已經將個人民幣咧放棄咗同美元掛鈎，亦都係唔實際，因為如果你中國冇咗貿易平衡的話。其實美國又係唔實際噶嘛，因為如果你美國如果唔係貿易赤字，咁邊個要你啲美元呢？即係你就係因為你嘅赤字，所以啲人中意多咗你嘅美元，咪啲人點可以攞到你啲美元啊？咁而家如果中國調翻轉頭，中國係冇貿易赤字同美國，咁其實中國咧放棄咗一個鏈鏈嘅，就係話同美元咧係墊底。實際上中國主用機一次性貶值之後，中國嘅人民幣發行係要八成外匯基礎啊嘛，咁實際上。冇問題，因為年年都入超啊嘛，年年貿易數字都係入超，咁咪有個外匯基礎去支撐呢個人民幣咯。咁但係外匯基礎支撐人民幣，人民幣就可以用由中國自己去操弄住呢個人民幣嘅價格，但係就唔可以控制個匯率，控制埋個匯率。咁但係結果人民幣咪冇辦法國際化。咁其實而家講緊嘅就係2015年就習近平就已經想將人民幣係國際化嘛。咁當年兩件大件事就係、MSCI 指數買 A 股同埋中國係入國際貨幣提款權，即係呢個藍子貨幣裏面嘛。咁當時所以大時代將個股票炒上去囉、所以就希望咩而家今日其實老調重彈，過咗三年之後，今年嘅上個禮拜五，習近平出嚟見啲人，就除咗講呢個灰犀牛同埋黑天鵝之外咧，其實都仲講咗另一樣嘢，就係、話喂，要搞活呢個經濟啊嘛，要金融活就經濟活 啦， 係 啊係啊， 金 融 其實 呢、這個 係其實就係想將股票 唔係重演翻，即係兩年前2015年係嘛，2015年呢一個咧就叫做係暴力救市，即係呢個暴力救市之前嗰只前夕。 呢、這個其實將人民幣國際化嘅，咁但係佢要將呢個人民幣國際化嘅時候咧，其實佢當時係諗乜嘢咧？其實中國呢個係等於金融局改革嘅 WTO 啊嘛，咁人民幣先係俾國際咧係佔用到嘅貨幣啊嘛。 但係呢個真係白痴啊！即係你話金融。即係等於經濟活，呢樣係本末倒置啊嘛，大佬啊！ 但 係 嗱， 即係金融始終都係百業之母，你冇得講嘅。即係你要諗翻轉頭，即係中國你講緊即係近啲十年， 係百業之母。但係百業之母，你嗰個經濟底子，你個實業係做得起 嘅。但係而家佢係簽咗呢一個協議，咪跪低咯？跪低嘅就係將，我覺得就係將人民幣嘅人民幣嘅升值同埋貶值嘅權力啊，係交咗俾美國。直情係跪低做呢一樣嘢，你明唔明？因為點解咧？ 但係你嗰、那個人民幣啊，嗰、那個幣值啊，雖然你話交咗俾美國啦，咁但係我哋期望一樣嘢，只能升不能跌噶嘛，肯定係。 唔係，其實 相對於美元 個 point 個 point 係咁樣，因為其實美國而家最頭痛嘅就問題係咩、美國人口老齡化啊嘛，因為每一分鐘都有一萬。每一分一個鐘頭都有1萬嘅人嘅達入65歲啊嘛，咁人民美國其實係唔係使全世界佢個貨幣佔比係66% 嘅使用量，咁所以當美元一印少咗嘅時候，啲人就覺得全世界嘅美金好緊張，跟住新興市場又唔掂，周圍都唔掂，咁而美國。 呢、這個係要付出代價㗎嘛，因為你買佢攞曬啲人買佢美元嘅時候，其實就買咗個美債，佢係要負債㗎嘛。咁、所以每美國嘅債務每一分鐘唔係每一個鐘頭，唔知係要有十億美元要俾呢個嘅債券利息㗎嘛。其實美國係想中國去分擔呢樣嘢嘛，而但係。美國就覺得喂，如果俾你中國人民幣喺呢個世界話到事，同我第一個大國同第二大國你係太著數啦。我而家係對你國家好多嘅制度係唔滿意，例如你偷科技啊，你嘅國家資本主義啊，你嘅補貼啊，同埋你嗰個制度啊嘅問題。咁中國就而家係應承咗改啊嘛。咁但係就首先就將呢個人民幣嗰個升值。同埋貶值嘅權咧，應該係交咗俾美國。我同你講，即係我好睇好清楚，因為呢個咧其實係美國嘅白宮官員咧係無意中咧係透露出嚟嘅。佢話佢哋感到非常之意外，就是、中國係願意將呢樣嘢交出嚟。 邊個講噶？富德羅講定？ 冇錯，佢係喺裏邊講咗，富德羅講咗嘅。咁嗱，其實嗱，我點解咧？其實諗翻轉頭咧係冇問題嘅，因為咁嘅時候咧，外國人就願意咧係買中國嘅股票同埋中國嘅債券。OK， 咁而中國債券利息係比高過美國㗎嘛，咁美國如果當自己發覺自己美元要貶值嘅時候，跟住咪將啲錢去買中國債券，咪賺咗你利息囉。咁成日中國就係扶養返去美國，咁所以亦都係調返轉頭呢，佢又唔需要係再有貿易赤字。咁但係中國嘅貨幣基礎呢就係、是、自由浮動，但呢個自由浮動呢條鏈呢其實個主導權喺咗美國度，咁係要搞幾耐咧？我諗起碼要十年啦。 咁呢個咧就 呢樣嘢對中國 呢個就真係咧 好複雜啊！呢樣嘢好複雜。 呢個就即係回顧翻咧，咁啊即係呢一個係留學問題啦。因為其實本身就上個禮拜二啦，即係呢個阿富德羅講嘅，其實就話即係原本上個禮拜二開會嘅時候咧，個氣氛就好 Q 差嘅。咁但係咧。即係差唔多要完啦，即係原本就係話，即係之後一日咧，嗰個會議都話取消嘅。咁最後尾咧，即係呢個富德羅講啦，就係阿萊特希澤啊，呢一個主帥啊，就嚴厲斥責咗中方之後咧，咁突然間呢一個，喂，呢、這個真係嚇唔掉唔鬆化喎，呢、這個真係留學，咁就話即係就俾人哋屌鳩完之後咧，就好積極回應，突然間一切都有改進。 其實就係講咗呢樣嘢。咁中國亦都係因為咁樣嗱，點講？因為而家你美國已經圍堵曬中國啦嘛。咁如果佢將個人民幣嗰個幣值個權放咗出嚟，佢換嚟嘅就係將個股票將來買嘅價格升，同埋債券嗰度嗰樣嘢係俾外資去買。咁即係將嗰個中國人應該擁有 咁，你咪八國聯軍，大佬你之後你後面你又開放市場，唔係係嘛？然之後你開放外資，個個走嚟進駐。 你其實呢個咧就係香港模式嚟。香港如果80年代大家都記得，我哋匯豐嗰陣時咧係八蚊股值嘅，咁當時我哋香港人嘅人工咧係得1000-2000蚊嘅啫，咁但係後屘一兩年之後變咗20000蚊，唔係當年係八幾年代匯豐係8蚊股票，跟住匯豐係升到100蚊啊嘛，咁就係話 哇咁你個當年呢個咪南京條約2.0 唔係客觀嚟講其實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嚟㗎，本身嗰件事 呢個係經濟發展嘅紅利爆發。 我 但係而家將呢個經濟行學紅利爆發咧， 但係呢個係主權嚟㗎嘛， 分俾我喂 貨幣主權嚟㗎嘛，大佬， 對唔住， 而家 所以美國人咁興奮， 係我 點解美國內股市可以去到10000億成交？點解今日 美國人興奮啊？ 美國人興奮， 你睇下孔慶公講咩？孔慶東話你留學係狗啊嘛， 但係你諗翻轉頭一樣嘢，即係頭先阿柳 Sir 所講，即係匯豐股值同埋你即係呢一個國民收入倍增咧。樣嘢，其實美國喺全世界都係咁樣玩嘅。當年無論你講緊即係日本喺前勇人嗰個年代，或者你即係啱啱戰後德國，其實都試過呢一啲嘢㗎。 但係我哋知道就係個動嘅大手術好大啊嘛，個手術就係大到 美國人咪揾好多錢啦。 我知啊， 香港安全嘅經濟起飛，1986年股災。一鑊又嚼你大把錢， 你覺得 所以美國人係唔驚。 如果係咁樣嘅模式嘅話，你覺得大灣區有冇行先啊？ 唔關大灣區，喂，大灣區只係一個房啦。大灣區只係其實講嚟講去，大灣區係嘥氣嘅。大灣區最主要講一樣嘢就咩咧？就係我哋嗰啲電話咧係唔收移動服務費，點解？喂，香港700萬啊嘛，香港700萬有當你有300萬股民啦，好唔好？咁如果大灣區加埋個7000萬咧，咁即係大灣區有幾多股民咧？3000萬股民，咁而最有錢嘅都係大灣區嘅人啊嘛，咁你大灣區啲人咪喺度， 而家都係㗎，其實， 咁你大灣區啲人咪喺度金融市場度搞活佢， 咁其實中國咪變咗放棄咗，即係放棄咗其他嘢。咁而呢啲金融市場喺度炒嘅時候，啲外資就喺度上下漁利，而佢哋嘅金融公司喺度賺到錢，又搬翻翻去國內。咁喂，咁完全係讓利去發展嘅，冇得搞嘅。咁所以咧，其實中國要行呢一條路，如果唔係就死局。咁結果。而家其實揀咗㗎啦，呢個禮拜係揀咗呢條路嚟行啊！如果唔係就唔好上個禮拜羅濟特即係阿劉學，如果唔係應承咗呢件事，就冇星期五習近平突然間召開個會講金融活活就經濟活，就行翻2015-2015年嗰招，就又亦都唔會有咩呢，亦都唔會有星期一中國。喂，中國其他多咗31万股民，你估啲人傻噶？喂，實際上一定係共產黨啲人放咗風出去，啲人湧住去買股票啦，大佬啊！咁所以點解會連續有兩三日係10000亿成交？咁而 MSCI 指數今朝6点清晨宣布嘅時候，喂講，喂 MSCI 指數公布嗰個結果係好中之好啊，又快納入去你，本來就話2019年先納入，嗰日由3倍，即係由5% 變咗20%，而家就唔係啦。2018年5月、11月就嚟啦，分兩注納入去，跟住再咩呢？跟住就再連嗰個創科板都喺今年咧係搞埋佢，跟住咧就係、是、又係分兩個階段咧就納埋去。咁而配合埋習近平咧，就揾阿易會會滿咧證監會主席出嚟講呢個創科板係點樣做，係點樣咧加強咧係監管啲公司。如果啲公司咧將來咧偷下拐騙嘅咧，就要佢哋付出好大嘅代價。所以咧，喂，呢、這個好大鑊嘅喎，呢、這個對共產黨嘅官員嚟講就好大鑊嘅，因為啲共產黨嗰啲公司嗰啲國企多數都係偷下拐 嘅。但問題佢好多真係嘅大老細已經走曬㗎啦， 同埋家族經營，即係 所以如果咧呢、這個玩法咧。就習近平好大壓力嘅，咁但係佢唔行呢一招， 唔係真係分大餅啫嘛。 佢唔行，唔係第一將個餅係分俾外國人，分俾美國人。咁所以咧，嗱、外國人就會好高興嘅，同埋好意外嘅。 但 係 我覺得 點解你會肯金分俾我？ 我知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覺得歐洲可能會做嘢，因為你而家見到、就 是、歐洲而家咪咁出嚟講咯。喂，你俾曬美國，咁我歐洲 是就係、是、咯， 歐洲都嚟制裁你。 我覺得好可能就係其實係歐洲會透過咧世貿嘅機制咧嚟輸美國、中美兩國。喂，你做乜嘢？你而家 你私海底搞掂， 咪系咯，海底搞掂。喂，大佬，即系私商受受，系嘛，12亿，系嘛，然之后你自己喺度搞掂。喂，呢样嘢系唔公平噶嘛？已经有咗，即系以前嘅世贸前官员喺度讲。喂，大佬，即系呢样嘢，喂，你用政治手段去 secure 呢啲买卖嘅话，喂，咁呢样嘢唔系自由经济嚟噶。 12亿而家其实就系美中国拥有美国嘅国债嘅等量数，即系等于美国 系 唔使还钱。OK， 唔系亦都咁讲，就系话咧，你唔好再用抛国债嚟威。因為你已經冇得咁做，你應承咗我買嘢啦，已經 係。我仲係放棄埋嗰啲國債，我都唔想俾人還。 係啦， 所以如果嚟緊呢個三月中真係有一個莊園會面，係大家簽一個重大協議的話咧，咁中國咧就變翻一個新型大國關係，就係契兄弟關係。OK。 咁好事嚟㗎喎， 所以我所有外國嘅中國人呢見到美國人都叫自己自認契弟，咁但係我哋唔愛國，所以就唔使做契弟。 咁所以孔慶都唔係好 係啊，孔慶都咪因為佢係契弟中嘅契弟囉，佢係契弟中嘅契弟嘛。 喂，好啦，休息一陣， 我同你唔係啊。OK， 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